灯照。 曾志华得嘅时候，阿煲太都捧到上去啦，算罢啦。佢嗰时以前号称天下第一剑啊嘛，又学过下功夫啊嘛，跟住就通波。 已经系社民联嘅精神领袖嚟噶嘛， 系啊， 精神领袖讲咗嘢不能反对，其实同人民力量不能反对黄一文。 你而家民主党都多鸠鱼噶、你梗系话俾我知，我而家要硬净啦，我唔食呢餐饭，几多余嘅事。西环你都入过啦，陈家洛嗰啲你都表现下俾我睇，你唔系废噶系咪先？啊，郭嘉麟嗰啲我都更加不屑讲啦，系咪先？嗰啲真系废到无伦。我哋发现咗嘢，人网啲人真系戆鸠嘅。嗱，依家我喺麦讲，人网你不捻嘢系戆鸠嘅。我想問， 唔係話係我趌佢先啫喎， 嚇！但係跟住佢趌，你話你冇做功課啊嘛，你又趌佢。 大佬佢 做主席冇質素， 冇質素，佢真係冇。 未來嘅路線咧，起碼即係佢做主席呢個任。 哦，我四個祝佢好運， 祝邊個好運？祝民主黨好運定祝興姐好運？ 主黨同埋祝興姐。 清晰啦，你哋又唔插佢， 你我點答你咧？ 你盡量答啦，我都知道你有啲假。 我依家我唔知喎，呢啲內幕嘅嘢你知得多過我啊，係嘛？ 點會啊？ 佢哋出 T 恤喎，笑死我喎！邊個會肯著民建聯件 T 恤出街咧？ 姐喺社民分裂當中擔任咗個好重要， 都可能有個大嚿撚喺度推啦嚇、啊！我而家公開講嘢，大嚿 選舉啊， 幾戇鳩佢，我想屌公民， 封翻住個啰柚先。政治人咧就唔應該成日出律師信告人嘅。 逢星期三晚十點半，桂思傑政治有新人。 大家好，我是刁文牛，你现在听紧嘅系 www.vegasin.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好，各位好啊，又到我哋呢个节目咩啊、今日讲故仔。 係啊，今日讲故仔啊。 阿迪你冇事啊嘛，琴晚入咗医院喎。 OK 嘅。 啊，唔好死喎、啊。 未死得住。放心啦， 你唔好半死，一系就死鬼晒佢，一系就唔好死， 系 就冇唔生唔死， 系啦， 唔生唔死啊，累人累物，系咪啊？你早啲死啊，话俾阿 Kelvin 听， 早死早着， 话俾阿冯总听，你自己搞掂晒佢，我话拜拜咁样，啊，你唔好半条人命咁样走嚟，又唔使唔知照顾你好定系咩好，咁啊麻烦啦， 系咯，嗯， 咁而家。入医院都小心啲啊吓，听讲话咩新沙士又杀到埋身， 传得好痕啦。但系喺英国，即系喺欧洲嗰边有类似嘅个案为止啦。其实我早嗰即系呢度可以查少少，我早嗰三日之前，礼拜二度，我都收到一位朋友就话，香港荃湾某一间医院收到个案，咁但系之后就打电话去，即系啲记者打电话去嘅时候就证实咗冇啲咁嘅事。 咁我琴日都听闻，据闻就养和医院已经系有啲都唔系少数目噶啦，即系有啲病人咧就疑似咧就隔离紧嘅，就隔离紧，咁但系亦都系喺传媒里边咧就封咗口嘅，咁啊就可能费事制造恐慌，又可能即系都系估下咁啊费事讲出嚟啦。咁 anyway 点都好啦吓、入到医院嘅时候你就自己小心啲啦吓，吓、洗下手，戴口罩， 洗手， 系啦，戴翻个罩咁啊，自己安全啲，咁好，即系你濑嘢唔紧要啊，你知威吉先呢度噶啦，系嘛，地方又唔系大，又咁多人啊，你一个中咗全部中晒无谓啦，系咪？ 系 啊，咁我咪无辜啊嘛，我 啱嘅 啊，我好无辜噶，我仔细老婆乱，大家唔好搞到我的哥， 知道。 系咁啊！言归正传，今日讲嘅古仔就系呢个嘅民营企业嚟，唔系净系嚟香港，境外上市嘅嘢。民营企业境外上市系一个中国好辣手嘅议题嚟嘅。咁一方面佢又要鼓励呢啲咁嘅民营企业去出去香港Nasdaq 嗰度上，一方面又唔想。佢哋走得太快，控制唔到，爆大镬，跟住啊影衰中国咁样，咁啊，所以其实就嗱，如果呢个古仔其实好难讲嘅，难到不得了嘅，所以我都未试过做节目咧，要写几张碌屎嚟做嘅，今日例外啦，总共有三张纸，因为我要记翻十几年前嘅嘢，一啲嘅公司，一啲嘅做法，一啲嘅人嘅嘢， 系 吓，咁啊好多都唔记得。咁啊，所以又要上网揾翻，又要打翻俾啲 friend 问翻当年嘅嘢。咁啊，以为咗呢个钟嘅节目咧，搞咗成个礼拜，我就，唉，我真系有少少后悔啊！真系，讲下个市，讲下打击楼市，讲下李嘉诚咪算咯， 当花生派咗， 你当花生食咗算啦，做乜整粒？ 老乜整粒腰果出嚟，而家你捉虫嘅真系。anyway 啦，咁做咗啲功课咁啊，同大家分享下啦。咁啊，民营企业境外上市咧，嗱，你唔计国企红筹嗰扎，国企红筹好早嘅，咁啊，譬如就譬如红筹嘅中信泰富啦， 系 国企嘅青岛啤啦， 系 都系第一间嚟香港上市嘅。咁而家系讲紧系民营企业啊，民企啊，吓咁就据记录咧，第一间嘅民企境外上市咧，就是1999年2月嘅一间叫做侨兴环球嘅公司。 哇！ 咁佢系做喺中国里边做一啲嘅固网电话嘅，佢唔系做个网络，佢系做个电话出嚟吓。咁啊，全国当时嘅全国第二，全国第二夹住个派头咧，都几犀利嘅。同埋嗰阵时亦都系啱啱冇几耐，中移动喺香港上市啦。 系 吓，咁啊，所以就佢就上咗 Nasdaq 嘅。咁就去到 Nasdaq 之后咧，就好犀利。个股价佢招股价就$3.1，咁啊上咗市好快时间咧就飙到上$71嘅。 哇 ，OK， 因为嗰阵时对于美国投资者嚟讲，呢啲中国概念亦都好巴闭噶嘛，咁啊好犀利嘅，咁啊其实呢间1999年2月呢间侨兴环球上之前咧都仲有一间嘅，就上咗去新加坡嘅，咁但系嗰间我真系闻唔到个名啦，真系唔记得个名啦。咁嗰间有啲人就话佢其实唔算民营，佢系一个乡镇企业，有国家背景嘅乡镇企业，咁唔算。咁 anyway 啦，咁啊呢间系依间侨兴环球咧系第一间啦，叫做。咁啊跟住咧就要数落去啦，去到2000年啦。 系 2000年，大家都知道就有个科网股热潮嘅， 冇错。 科网股热潮咧，基本上就系中国民营企业走出去嘅一个催化剂。 O、okay. K， 一个好大嘅催化剂。 嗯， 咁就嗱嗰阵时，2000年嗰阵时有中华网啦，上咗美国啦。 哦，中华网系 China.com， 但系真系民营嘅， 唔系民营，佢系港资嘅。 O K， 咁啊，所以唔计啦。佢又好犀利噶，佢上市嗰阵时$20升到$60嘅。 我 一开波升三 倍。呢只听过 系啦。咁啊，跟住落嚟2000年嗰啲科网股喺美国上市就真系民营啦，网易啦，呢、這个嘅新浪啦，同埋搜狐，三间。咁就嗱，我哋首先由新浪开始，因为点解要讲新浪开始咧？我哋一路会涉及落去咧，有两个好重要嘅中国证券法嘅。其实唔系中国证券法，系中国关于境外上市嘅法规两个好重要嘅嘢，一个就叫无意以涵，我真系会讲下，一个就叫十号文，系啦，你唔使皱眉头啊，呢啲名系好难记嘅，即刻无意以涵咧，其实就有好大串嘅名咧，撮写出嚟嘅，十号文就一大串嘅嘢，不过啱啱嗰个叫十号咧，冇人会记嗰大串个名，咁啊叫十号文，咁啊讲新浪啦。咁啊，当年咧就有个新浪嘅争夺战嘅上市争夺战，就是、大摩同埋高盛争嘅， 争帮佢 帮佢上 保荐人系 啦，系啦，咁啊最后大摩赢咗 ，OK 吓，咁嗱边个赢边个输，其实喺个古仔里边就唔重要，最重要咧就系新浪点解可以喺美国上市啦，嗱新浪上市嗰阵时候有个 background， 佢系做中国嘅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即系我哋嗰阵时叫 ICP， 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 咁喺中国当时个电信法例嚟讲咧 ，ICP 咧系电信增值服务嚟嘅， 系 电信增值服务，中国法律写到明系不许外资介入，咁你个新浪要去美国上市，咁咪有外资介入啦，咁但系你个业务模式唔俾你外资介入，咁你如何上市呢？咁所以跟住呢就大，我唔知係大摩淨係高盛还是係新浪自己諗出嚟啦，就做咗一个整咗一个叫新浪模式，到而家都用嘅新浪模式。个新浪模式系咩呢？嗱呢啲真係要做功课，真係冇得搞㗎，真係哎呀。就是说因为你那个的业务本身 ICP 本身中国法律是不给它上市， 是 所以你唯有就是将这个资产这个业务剥了出来，但是问题就是你剥了出来那你没东西咯， 是啊， 搵条毛嚟上啊，吓咁又唔得，咁啊整做咗一样嘢咧，喺个新浪模式之下咧，就整咗一个协定控制。 哇！ 协定控制系咩咧？嗱，首先我讲好，即系可能喺说话上边咧就好难解释嘅，用一啲嘅图表就会易解释。我尽量讲啦吓，即系你听唔明唔紧要嘅，今集听唔明就唔好听啦， 系 好简单嘅啫，就唔好夹硬嚟啦。即系新浪咧就将佢嗰个啱讲 ICP 个业务。即係嗰個 internet content 嗰樣嘢就真係抽咗出嚟啦，抽咗出嚟就成立一間公司，咁呢間公司名我又唔記得個名，就姑且叫做 A 公司 先啦，就將呢樣嘢咧就擺落個 A 公司嗰度。 嗯 ，OK， 依個 A 公司咧仲係內資嘅，中國資本嘅，咁佢唔會拎出嚟上市，咁即係話咧。呢、這個嘢，依樣嘢就唔會涉及到，就唔會違規啦、 嗯 啊。中國政府話你嗰樣嗰、那個業務唔想得，我就踩緊公司上抽咗出嚟先，分開嚟擺。咁分開嚟擺之後咧，新浪咧就成立咗兩間嘅純內資嘅公司，都係大陸公司， 嗯、 一間就新浪資訊，一間就係新浪廣告。 嗯， 依間新浪資訊同新浪廣告咧就簽訂咗一個嘅協定控制，就係話咧新浪資訊同埋新浪廣告咧。就可以同頭先拆出嚟嘅 A 公司實質業務嘅公司咧，就有一啲嘅，譬如係租務啊，或者係一啲嘅服務供應嘅收費啊，呢啲咁嘅利潤轉移，嚇、 嗯， 即係話嗰間 A 公司喺大陸裏邊做 Internet Content， 佢賺到嘅廣告，賺到啲咩錢咧，就移過去新浪資訊同埋新浪廣告嗰度，咁、 嗯、 就將嗰個資產咧就剝離嘅， 係。 就叫就剝離咗啊！我寫低咗啦，嗰間唔係 A 公司，叫四通利方。 O K 喺大陸四通利方嚇，咁、啊、就避開咗嗰個法規。咁、 嗯、 就去新浪咧，因為夾住呢間新浪資訊同埋新浪廣告咧，就係、是、美國上市，就終於上到市。 嗯、 跟住內嗰啲譬如網易啊、搜狐啊，基本上都全部咁嘅模式噶啦、 嗯。 如果冇呢個咁嘅新浪模式嘅話咧，今時今日咧係唔會有咁多民營企業咧可以走到法律罅嚟到香港上市嘅。 嗯， 吓呢样嘢要务必要记得，咁所以你有时咧，你会睇见一啲公司上市咧，即系炒股票都系，你可以听到市场好多传闻，你可以自己做好多分析，但系有时候你即系要喺个投行嘅角度去睇嗰间公司上市嘅，吓点解嗰间公司会上到市？佢中间嗰个资产重组或者系个架构重组，佢做咗啲乜嘢？做咗啲嘢出嚟你会发觉，咦好奇怪，即系譬如新浪咁样。正常人睇會好奇怪，你主要嘅資產唔係喺間上市公司嗰度，你主要係靠下面兩間子公司咧，係收呢個主要嘅資產一啲嘅收費，一啲經營嘅 contract 嗰啲咁嘅嘢，咁、 嗯 啊、你發覺咦呢啲唔關事嘅喎，冇、 嗯 啊、理由佢可以上到市，但係佢係上到市、 嗯， 陸陸續續其實有其他嘅營業務嘅公司咧，都係用呢個新浪模式嘅、 嗯， 譬如我唔記得公司名啦，有一間有唔止一間嘅幾間公司就係話咧，你係。大陸裏面做收租股嘅， 嗯， 做收租嘅，但係你嗰個收租嗰個物業咧就唔喺上市公司嗰度， 嗯， 不過幫你收租嗰間公司咧就喺上市公司嗰度，呢、 嗯、 個就係利潤轉移啦。點解會咁做咧？又係避開個稅務嘅，又避開個稅務， 避開內地個稅務定？ 避開內地嘅稅務。 OK， 嗱呢樣嘢又係嘅，嗱牽涉到即係近排成日都講萬科買隻殼嚟香港上市， 嗯、 金地買隻殼嚟香港上市。呢樣嘢你一定要諗，點解佢哋會買隻殼嚟香港上市呢？ 嗯， 啊、或者佢哋買隻殼嚟香港上市係會有幾高嘅難度呢？ 嗯， 係好高難度，即係譬如你話萬科買隻殼嚟香港上市，即係話佢萬科喺國內嘅資產，佢唔係 B 轉 H 嗰啲啊，呢個另一個模式啦嚇。萬科嘅國內嘅資產要擺落香港呢個殼嗰度。佢要通過一關，係通過國務院一關咧，就係咩咧？商務部一關，就係你個税要打翻轉頭。 O、okay. K， 即係譬如你係萬科，你喺嗰笪大陸嗰笪地，譬如喺你廿年前買翻嚟嘅，你嗰個 book 嗰條數可能二三百萬嘅啫。咁但係而家你要將呢嚿資產擺落香港上市公司嗰度咧，商務部要你做個估值噶嘛？嗰笪地可能係講緊二三十億噶啦。 係。 吓咁二百万同二三十亿你打翻个税咧，嗰度讲紧三四亿噶。 系 你打翻个税转头咧，好系嘢噶。 吓 咁啊，所以你要知道就系话，金地去买一间壳嚟香港上市，佢嗰啲资产你真系需要估，佢你可以估，你大陆啲资产会打晒嚟香港啊？咁可以话俾你一定唔会，因为有啲税会打到佢晕咗喺度。 嗯。 吓咁啊，所以咁点解佢会买个壳咁热切去买个壳咧？咁一定有啲另外一啲嘅目的嘅、 嗯， 有啲更加大嘅目的嘅。 嗯。 吓咁啊，所以即系啲题外话嚟啊，即系咁讲，即系好多 打断少少，要转问翻你个问题先。其实头先你提到个新浪模式咧。因為個真正本身個資產係喺內地度啦，而佢開嘅兩間子公司先至可以去到外國上市啦，係靠一個類似revenue 嘅模式，而本身咁樣計落去咧，其實會唔會喺上市嘅過程，即係去到外國嘅上市過程當中，計唔到佢本身個資產值喺度？ 系计唔到噶， 嗱 咁啊，所以你会见到就系话，哇，佢一千倍、几百倍 P/E，、就系因为佢冇 幾好大嘅一個嘅 NAV 嘅 premium、嗯嗯、因為佢根本就冇 NAV 嘅、 嗯。而你頭先所講嘅可能呢一個新浪嘅模式喺外國嗰度可以上到市，只可能有個限制嘅，就係可能呢啲類似一啲互聯網嘅服務公司或者佢一個 service 嘅行業，即係好似收租嘅模式咁嘅去做。咁但係翻轉頭，我即係以我哋而家見到嘅就係話，其實抗務呢一樣嘢咧。特別是礦務啦，好多時係喺香港先可以上到， 係啦， 係咪就因為拆唔到呢嚿嘢出嚟咧？ 另一個 story 嚟㗎啦，呢、okay, 個礦務，礦務嗰樣嘢咧，其實就係、是應該係譬如04年至到07、08年啦、就好流行嘅。啊，你求其喺大陸買礦翻嚟，咁10億、8億掉落嚟香港嗰度，啊，冇問題嘅，跟住喺香港抽翻20幾、30億，跟住你賺咗10幾億㗎啦，嚇、咁嗰陣時，因為中國嗱、你要知道，我一路講嚟古仔咧，就可以其實一個 main point 就係咧，中國關於境外上市一啲資產調嚟調去嗰啲法規咧，其實好含糊嘅、即係可以咁講係見步行步嘅，嚇、即係有一樣嘢發生咗一樣嘢，佢就會做一樣嘢出嚟堵截佢，咁但係個堵截過程當中咧，又出現咗10樣嘢，跟住整十個文件出嚟，幾廿百樣嘢出嚟，倒自嗰十樣嘢，跟住整咗幾廿百樣嘢出嚟，嗰幾廿百樣嘢又多幾廿百樣嘢嘅，咁越搞越混亂嘅，咁而家就係一個好混亂嘅階段。咁礦嗰樣嘢，因為牽涉到土地資源 ，OK 嚇、就牽涉嘅範圍更加廣嘅、 嗯。 你講到互聯網，係、一啲好空洞嘅嘢， 係啦， 即係冇嘢嘅嘢， 唔係一個實物啦， 係啦，唔係一個實物。咁所以咧。呢、這個新浪模式點解到而家都唔完全瓦解佢呢、就是中國政府覺得就話，其實當日十年前我哋諗 internet content 嘅嘢、好似牽涉到好多好敏感嘅嘢，喺、國家要控制嘅嘢。但你而家諗下，佢哋即係中央可能覺得都唔係啲咩特別嘢啦， 係咯、 都冇咩好控制啦。咁、但係控制開嘅，咪繼續控制住咯， 係咯、 我又唔會鬆，亦都唔會緊，但係好多罅你就可以走，咁、跟住嗱，繼續講下，如果唔係越差越遠咧，就唔知去咗邊嘅啦，因為中間會牽涉好多公司。每间公司都有佢自己嘅故事嘅，咁啊呢啲系往后嘅节目再嚟慢慢讲啦。咁所以2000年之前咧，呢啲咁嘅境外上市公司咧，就有个叫红筹指引去指引住佢嘅。咁呢个红筹指引虽然好巴闭，咁但系其实就冇乜指引嘅。即系讲嗰啲嘢，但等于冇讲。咁啊，直至到2000年2月嘅时候咧，有间香港创业板公司上市咧，就出事啦。就激迫到中國證監、中國政府要出手啦。咁嗰間就叫裕興，就而家仲喺度嘅，叫8005嘅，叫8005。嗱，咁佢又要避開個紅籌指引啦，佢又要佢唔可以做到個新浪模式出嚟拆開啲資產，跟住揼過一個另一個嘅收入嘅模式嚟上市嚇。咁佢裕興係做咩呢？又係做啲叫做高科技嘅嘢，咁係做啲任天堂紅白機嗰啲嗰陣時叫咩 Doctor 機啊？啲博士咁樣， 係啦， 即係你唔使買正版碟，你又整隻老番碟就 read 到嗰個機，咁啊，同埋跟住又話要搞啲普及型電腦啊，咁但係我相信大家未見過裕興牌電腦啦，咁啊真係上市都係咁講嘅啫，咁啊跟住裕興有好多古仔嘅，因為個老細就叫祝維沙嚇，咁啊跟住牽涉咗即係國內有單好大嘅案，就叫健力寶事件嘅。 我聽過， 呢啲往後有機會就再講啦，健力寶事件啦。咁佢點樣去上市呢？將裕興嚟香港創業板上市呢？點解要激嬲佢呢？咁就係話個大股東個祝維沙呢，同埋另一個股東呢，就買咗一個南美洲嘅國家仔嘅護照。 係。 就用呢個護照就話，喂，我啲資產係境內啫，但我個人係境外人，我係外國人。我係外國人，咁佢就用一間嘅離岸公司，就收用佢個外國人個名義咧，就收購咗呢啲咁嘅內資產業嚟到上市嘅。咁嗰陣時中國政府即係佢係基本上係完完全全係違規嘅。咁但係嗰陣時個紅籌指引又亦都冇寫得好明白，呢啲係叫違規。咁所以咧就俾佢腳立格，咁走嚟香港上市。2005年嘅二月嘅時候上市，咁跟住中國政府就好扯火。喂，你咁樣求其喺唔知邊度巴拿馬又好，乜鬼嘢都好，你買個護照翻嚟，你將中國嗰啲資產打咗入去外國公司嗰度，就兜口兜面就上咧，你完全係唔俾面，因為嗰陣時候朱鎔基係講過一句，就嚴禁呢個國有資產流失。 啊，呢个国有资产流失咧系一个嘅诛九族嘅死罪嚟嘅， 系 冇人可以逾越到，亦都冇得拗噶啦。总之我话你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嘅话咧，你就斩定自己个头落嚟啦。 嗯， 吓咁啊，所以跟住有呢样嘢之后咧，出咗呢个宇兴事件之后咧，就逼到系到2000年6月，应该六月嘅时候咧，就中国政府就出咗一样嘢，就叫做无异议函， 嗯， 即系冇异议啦嘅函件，就系话咧，你所有嘅民营公司要去香港上市又好，你去境外上市都好咧，你要揾中国证监攞呢个嘅无异议函，你攞到呢个无异议函嘅批文咧，你就可以上市啦。咁跟住呢个无异议函咧都出事嘅，跟住实出事嘅。即係中國嘢呢好少唔出事嘅。 係。 咁但係未到，我係繼續落去個故事先。 嗯。 咁去到2001年啦，咁所有嘢喺國家裏面呢上市，無論你 A 股又好，你上 B 股又好，你要去外國上市都好，你一定係有個配額制。 嗯。 你要有個配額制度。即係我哋成日都講叫指標。 嗯。 你要攞指標，即係話係有個 quota。你排隊。攞到個 quota 你就有資格上市，你攞唔到 quota 呢你就等啦，下年個 quota 後年嗰個你就慢慢等。咁嗰陣時有好多人嘈啦，因為你啲 quota 全部俾晒啲國企，咁我啲民營你又話要扶持民營，你又俾晒啲 quota 國企，我哋又上唔到市咪賴嘢囉。咁嗰陣時鬧得最犀利嘅呢就是四大嘅電視公司，彩電公司。咁嗰陣時國內四大彩電公司長虹、康佳、TCL 同埋呢個創維。长虹、康佳同埋 TCL 都系国企背景、国营背景，所以佢哋上到 A 股就漏低咗只创维。 嗯， 创维就嘈啦，喂，我唔系国营，但我又上唔到市，人哋嗰啲喺 A 股上市咧，抽翻十零廿亿可以发展，我又上唔到嘅话咧，咪真系叫我去死。咁所以创维咧就走咗嚟香港上市嘅，就攞咗个无异议函咧，就嚟咗香港上市。咁创维呢件事咧，亦都系引申到喺中国嗰个嘅股票市场咧，出现咗另一种嘅模式，就叫 P/E 模式。 嗯， 咩叫 P/E 模式咧？P/E 就唔系讲市盈率。首先讲返头先新浪模式开始先。新浪嗰个呢就係叫 VC 嘅介入 ,Venture Capital。 嗯。 Venture Capital 嘅意思就係咩呢？一啲嘅外资嘅风投公司拎返12000万人民币，咁先就入咗你股先。 嗯。 跟住我就帮你，因为你係叫做 VC 嘅公司呢，就入嗰啲 VC 公司呢就全部都係得个概念嘅啫。 嗯。 都唔知你得唔得嘅。但我就搵2000-3000万嚟搏一搏你得唔得。咁嗰陣時新浪嗰陣時嗰啲互聯網公司呢就係用 VC 嘅模式呢用讓外資去介入嘅。咁去到創維呢就係 PE,PE 係咩呢 ?Private Equity。 嗯。 呢個模式就係話呢你間公司基本上成咗盈㗎啦。 嗯。 你間公司亦都係基本上係有盈利上面啦係上到市。不過你爭一個大名嘅 PE 基金入去。即係我哋所講嘅策略性股東啦。即係嗰啲咩巴菲特入股，你上市之前巴菲特入咗股先，高盛入咗股先，咁呢啲就叫 PE 基金。PE 基金入咗創維，跟住就用埋，即係我記得冇記錯係高盛，就入咗去創維之後呢就用埋繼續用埋高啊 ING 入咗去創維做咗去股東，跟住就 ING 幫佢做埋保薦人上市嘅，就一條龍服務。咁呢樣嘢就衍生咗好 Q 多麻煩嘢嘅。 係啊， 真係麻煩到嘔啊。 嗯，哇，咁樣聽講其實係另外一個渠道，差唔多係跨咗成個國家嘅層面嘅。 你可以咁讲， 即系跨咗本身唔系国家嘅层面，系国家本身 set 嘅制度嘅层面，佢系越过咗去上。 系啦，咁嗱，当然啲 PE 公司会话：，喂，你冇我帮手，你上唔到，因为你唔识，你亦都冇嗰个上市费用，所以我入注咗资入嚟咧，做咗你股东之后咧，用我个名 ING 个名够响，帮你喺香港上市咧，就啲关就会通啲，就会顺啲，咁亦都系有咁嘅好处嘅。咁但系陆陆续续嗱，依家拆开少少吓，就系咧呢啲 PE 基金咧，就系令到香港投行界咧极度头痕嘅东西嚟嘅。 嗯， 因为如果你发觉喺大陆里边，有啲公司想嚟香港上市，咁你走即係好似水伯咁講，你搵啲投行啲人去 pitch 佢啦，你搵我做啦，我幫你搞掂㗎啦。咁你會發覺過程當中呢，一啲比較出名啲一個行業裏面比較知名度嘅公司呢，基本上已經唔知點解呢，有啲 PE 已經係入咗場㗎啦。 跟公司嘅股權裏面啲 PE 入咗場㗎啦。咁亦都唔係一定係純外資嘅 PE， 唔係話高盛嘅大名，係一啲中國唔知乜差 PE 嚟嘅。都唔知乜差，咁嗰啲中國嗰啲冇錢又好細又唔知咩名嘅公司，點會入到呢啲公司嘅 PE 呢？其實呃呃騙騙嘅。 係。 即係點解呢？呢樣嘢係中國特有嘅特質，就係話任何公司，國內公司，佢本質佢都係想上 A 股嘅。因為 A 股你上，你講緊50倍市盈率，你香港10倍，爭5倍㗎嘛。係咪？你想抽10億，而家喺大陸可以抽50億。你上香港抽20億，大陸抽100億。咁個 PE 嘅分別。咁大家都想上 A 股。咁但係 A 股係好難上嘅。因為而家中國政府基本上係呢幾年都開咗紅燈㗎啦。A 股你真係除非你係朱鎔基個仔啊，李鵬啲親戚啦，如果唔係你好難搞。咁所以呢就好多衍生到好多呢啲咁嘅騙案出嚟嘅。或者蠱惑仔，即係譬如 Wagger 先想上市，我咪走入去囉。喂，我幫你搞啊，咁的總你要問我你咩料啊，你咪真係搞得掂啊，你咪乜差啊，咁我會帶你啦。喂，你唔知啊，你唔係唔知啊嘛，阿溫總我個阿叔個表弟個契哥個契家佬嚟㗎喎，我同佢好熟㗎，我打個電話呢你就聽日就可以上到㗎啦，我半年後最慢都半年㗎啦。咁有啲國企即係啲國營公司老闆又唔係好知呢就會信㗎。喂，你真係咁猛料㗎，問下啲人，哇！呀，佢好似好猛料噶，咁得啦，我俾翻20%你，唔使錢，總之你幫我搞上市得噶啦，咁你會發覺咧，好多呢啲咁嘅 PE 咧就滲咗入去嘅，啲公司裏邊啊，香港啲投行咧就最頭痕嘅，我哋做呢啲就最頭痕，知道呢間公司裏邊有呢啲咁嘅大陸 PE 咧，嗰啲咁嘅 PE 嗰啲友咧，全部真係麻乜煩嘅，即係個個大支嘢， 惡得好緊要， 佢唔係惡，佢扮曬嘢，佢又即係。真係又要認叻，又要扮威，又要扮有關係嘅。哎呀，我真係溫家寶啊，黃岐山啊嗰啲，哇，好熟嘅，成日懟啤嘅。你叫佢香港上市唔使㗎啦，我打個電話佢上 A 股啦，上完上海 A 股，上深圳 A 股啦，我打埋俾邊個邊個咁樣搞掂㗎啦，中證監嗰啲全部都係我契爺嚟嘅，哇，熟到不得了嘅。咁你作為一個香港投行呢？你少佢又唔係，佢話曬係股東嚟嘅大佬。你少佢又唔係，你笑佢又唔係，你唯有反台嘅啫。咁、 okay. 你慢慢上 A 股咯。我賭你廿年都上唔到。咁有啲真係十年前同佢講，到而家都未上到噶。咁但係佢又講到佢裏邊個股東又識鄧小平，又識李鵬，全部熟曬嘅。咁佢上唔到就係上唔到。咁所以就係呢個創維嘅上市咧，就掀起咗另一潮嘅 PE。亦都係繼續係到而家有啦。譬如跟住宇潤上市，發覺點解高盛會一早揸住宇潤嘅咧？呢只股點解上市嗰陣時候你發覺啲股東裏邊有啲投資者哇咁犀利嘅咧？索羅斯又有份，乜鬼又有份咧？就係嗰個時候開始嘅，啲 PE 基金就走入去嘅。 但係岔開少少問一問姚尊呢度，其實嗰陣時候所謂外資嘅 PE 基金入去啦，算唔算係？因為外資去買一啲內地嘅民， 你唔多嗱，每中國政府裏面咧，每個行業都有佢個外資嗰個最高比例嘅。 系啦， 系啦，即系譬如汇丰，你揸住嘅交通银行20%就20%，咁嗰啲 PE 咪拎住你20%咯，譬如有啲行业系10%、30%，你咪拎住嗰啲咯，咁中国政府系可以嘅 ，OK， 中国政府可以嘅，除非系一啲好敏感嘅行业，即系譬如你做核弹嘅， 电信啦、 啊，系啦，电信啊咁样啦，电信其实都 OK 噶啦，而家即系中国政府系控制个电信控制得好犀利，咁但系未至于就系话100%锁死嘅，咁都好多呢啲咁嘅东西。咁啱讲过就係嗰个无意以涵啦。咁大家都当为一个金科玉律啦。咁攞到无意以涵嚟香港上市嗰啲呢就有啲出事嘅。讲起创维个 PE 模式啦，就讲埋蒙牛啦。蒙牛呢就令带出咗另一种嘅模式嘅。即 係 上市嘅模式嘅。就是、对赌協议。 嘩咩嚟㗎？ 係啦，即係嗰个 PE 入到场。玩得唔够大，即係揸住你部少少股权，玩得唔够激，唔够过瘾，我就帮你蒙牛上，但係上之前我同你签多个对赌協议先，对赌你个盈利，你个盈利做到之前 agree 好个位呢，我就俾返啲部分股份你，俾返 3%、4% 你，但係你做唔到呢，嘩你就拎好多出嚟啦，如果你肯签呢我就帮你上，咁个个都签嘅。 你上市嘛， 係 咪先？上市起碼有面子有 face， 係咪啊？個個都上咁啊，所以跟住落嚟你會見到好多對賭協議嘅， 嗯， 即係基本上你每一間過去嗰五六年裏面咧，啲民營企業上市咧。嗰陣時招股書就會寫明呢對賭協議，咁而家大家知道有招股書裏面有寫到對賭協議咧，市場唔受歡迎咧，就自己私底下做嘅。 市場唔受歡迎嘅， 即係市場唔受歡迎，覺得就係話，喂，你哋上市，你兩個股東喺度對賭緊， 嗯， 嚇、啊、做到嘅咁啊，皆大歡喜啦。 嗯、 你做唔到嘅，啲股份又亂七八糟喎、 啊， 嚇、 嗯 啊、你又要俾啲佢，跟住佢又可能會掉走你啲股， 嗯、 打散曬你啲股 ，bang bang 咁樣，我冇會驚噶嘛、 嗯。 我買間公司都係想買你嗰個所謂基本因素啫，我冇可能買你嗰個對賭協議衍生落嚟嘅問題噶嘛。咁、 嗯、 所以嗰陣時一有對賭協議咧，大家都驚。咁、 嗯、 所以話啲對賭協議咧就唔會擺上台面，一定係擺喺台底㗎啦。 嗯， 係啦。咁啊，跟住就個模擬人出咗嚟啦，有幾間公司嚟咗香港上市就出事嘅、 嗯， 就格林埃爾一間超大，一間歐亞，歐亞農業。 超大諗諗先。 超大現代就種菜。 係啦。 歐亞就種花。 啊、 跟住俾歐亞就俾一周刊踢爆咗。 嗯。 話佢嗰啲招股書裏面寫嗰啲分銷商呢、嗯、就冇呢樣嘢嘅，直頭冇呢個地址嘅。搵、 嗯、 到啲地址話佢 claim 嗰啲分銷商呢係搞緊間賣煙仔嘅士多。嗰陣時都搞到好大鑊㗎。咁、 嗯、 跟住歐亞農業就停一排啦。個、 嗯、 老細就好似着咗草去北韓咁樣啦、啊 嗯、 跟住金正恩啦、啊、跟住就出事啦嘛，依家幾間公司都喺香港出事，咁啲人就鬧啦，喂，你個中證監批咗個無異議函嚟香港上市，呢啲公司出事嘅，咁跟住事情發展來呢就到史美倫啦、 嗯、 查史美倫啦，即係而家我哋金融發展局個總裁呀、啊、主席呀、啊、乜鬼嘢啦，咁嗰陣時佢係中國證監嘅副主席、 嗯， 佢好犀利嘅女人，啊咁啊走出嚟讲啦，佢话哦，嗰、那个无意以涵咧，就系、是、我同你讲嗰间公司咧，我哋睇过佢可以上市，但系我哋就冇审批过佢系唔系真定假嘅，好冇一定。你哋以为我哋签个俾佢嗰份批佢嗰份无意涵系叫做安心函、 嗯， 其实就唔系，即系话佢应该可以上到市，佢可以上到市嘅啫，唔、 嗯、 代表坚定流嘅。咁、 嗯、 啲人就虚啦、 嗯。 喂，姐，你讲都叫无意以涵，你又嗰、那个一、這个关卡嚟嘅，你我 assume 你系睇过晒间公司 ，OK 达标，够资格，你先俾嚟香港噶。原来你批嗰个无意以涵都唔知批嚟做乜春嘅。出嚟香港出事嘅全部业务冇呢样嘢，你都批到佢嘅，咁嗰个就唔系无意以涵啦，就俾人闹到猪头咁样。咁、嗯、所以呢位查斯美伦女士而家搞香港嘅金融发展局咧，即系其实我就冇乜信心，我就冇乜信心嘅。咁啊去到即系欧亚农业事件啦，咁啊跟住就去到十号文啦，咁啊下节继续。 大家好，我是当归，你现在听的是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